访南极原住动物居民，寻访南极邮局、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。先预定有惊喜，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-606-10398501-3124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汪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，保管一封特别的信。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，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·雷恩在场才能开启。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，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，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，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，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沙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。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·奎因为您带来哲瑞·雷恩的最后一案，演播陈光，敬请收听。那把胡子很奇特，很古怪，简直有些滑稽，形状像法国人的铲子，稍稍有点卷曲，从下颌垂下来，让人看不见衣领角。小卷小卷完美的胡子有些女孩子气，显得尊贵，好像天神宙斯华丽的胡子。但是最吸引人的不是长长的富有韵律的胡子的波纹，真正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胡子的颜色。这是不折不扣的约瑟夫的胡子，颜色斑斓，条纹交错，宛如他的袍子闪烁着令人吃惊的黑色、蓝色、绿色。难道这把胡子是因为顽皮的阳光而着色的吗？还是带着胡子的人别具用心，摘下长长的胡子放在实验室的桌上，用一盆化学药剂滴染一番？这把天神才能拥有的胡子，或许来头也一样令人瞠目结舌。这叫人觉得是有历史意义的胡子应该属于博物馆所有，是保留给子孙后代瞻仰的。曾担任纽约警察局巡官的萨姆现在已经退休，靠着私家侦探社的业务来抚慰不安的精神。他经历40年的警探工作，对人类的惊异情绪已经具有免疫能力，但这一次他一开始也被吓坏了，后来又着迷了。在5月这个温煦的周一早晨，这位访客不同凡响的胡子着实令人产生遐想。在以往的经历中，巡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灿烂的颜色一条条的组合在一起，他一次又一次睁大眼睛，好像怎么也看不够。他终于说，请坐。声音微弱，眼神扫过台历，想看看是否中了什么邪，忘记今天是愚人节了。然后他靠到椅子上， 挠挠范青的下巴，惊讶中带着些敬畏地看着来访者。彩虹胡子不慌不忙地坐下来，萨姆巡官仔细地打量他，只看得出他是个瘦高个，因为他包裹得像穿着寿衣似的，如同他的下巴一样神秘。他穿了很多衣服，看起来就像他的身体裹着一层又一层的厚布。巡官训练有素的眼睛瞥见这人戴着手套的手上方清瘦的手腕，纤细的腿，这无疑说明他是个很瘦的人。蓝色的眼镜遮住他的眼睛，他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头上那顶难以形容的帽子在他踏进巡官办公室的时候并没有摘下，恰好遮住了他的头型和头发的颜色。他忧郁地沉默着，颇像天神宙斯。萨姆咳了咳，鼓励地说： 有什么事？ 胡子动了动，好像兴致被提起来了。 请问有何贵干？ 他的两条瘦腿忽然交叉起来，套着手套的手也在膝盖上交握在了一起。 我猜你真的是萨姆巡官吧？ 来人的声音有些沙哑，萨姆紧张地站立了一下，觉得自己在听神像说话。 我就是。 巡官轻声地说。 你 一只手晃了一下。 不重要，巡官，事实是，我该怎么说呢？我有一个很不寻常的请求。 巡官心想，你没有请求才不寻常呢。想着他就站了起来，惯常的精明已经赶走眼底的惊讶之色。他的手轻轻地移到办公桌后面，开启了一个小开关，同时一种几乎听不见的鸣声响起，显然留着七彩胡子的绅士没有注意到。 通常坐在那张椅子上的人都有所请求， 巡官轻快地说。那人的舌尖从嘴唇四周的胡子中露出来，好像被胡子怪异的色调惊吓，又匆匆缩回去。 巡官，我可以这么说，我已经找你很久了。你吸引我的原因是你好像不属于一般的私家侦探。顾客至上是我们的宗旨。没错，一点儿都没错。 你绝对是私家侦探吗？ 我是说，巡官，你现在和警察没有关系吧？ 巡官瞪着他。 你得明白，我一定要确定我和你之间的交易绝对能保持机密。我口风紧得很。 萨姆面露不悦， 在最好的朋友面前都不会提的。您担心的是这件事吧？老兄，除非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否则我可是被打死也不会出卖朋友的人。萨姆侦探社是不和坏蛋厮混的。不不不不不，不是这个意思。 彩虹胡子很快接枪。 我保证不是那种事情，只是这事情有些独特，巡官。如果是关于你老婆和她的男朋友的， 巡官看看他， 我没兴趣。我们开的也不是那类侦探社。不不，巡官，不是什么家庭纠纷，跟那毫不相干。 而是简单的说，彩虹胡子说着，他的气息吹动了下巴上的彩色胡须，我要请你帮我保管一个东西。哦，萨姆换了种口气，保管什么？一个信封。信封？巡官没好气地说，里面是什么？彩虹胡子表现出出人意料的坚定，双唇紧闭，不，我不能告诉你，这没关系吧？巡官的灰眼睛冷冷地注视了这位非比寻常的客人几秒钟，仍然无法看透那蓝色的眼镜。我懂，显然巡官还不懂。替你保管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替我安全地保管，直到我把它要回来，就像委托你一样。萨姆打了个哈欠，见鬼，我又不是经营保险库的，你为什么不去银行？何况那样也便宜多了。彩虹胡子谨慎地说，巡官，恐怕你不明白我的意思，你知道那样是行不通的，我必须把它交给一个人来妥善地保管，你知道，必须是一个诚实的人。他非常仔细地端详巡官坚毅的胖脸，好像在重新衡量这位壮汉的可信程度。听到了，听到了，也明白了。无名老兄，我们来看看东西吧。看看，拿来看看。有一会儿客人没有反应，可他一有反应倒也轻快敏捷，好像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下定了决心。他戴着手套的手在层层包裹的衣服下摸索，过了一会儿抓出一个长长的大牛皮信封。萨姆两眼发亮，伸出手，信封被递到他的手中，带着几分勉强。这是个普通的信封，在任何文具店都买得到，前后两面都干干净净，没有记号。信封不仅用原来的自粘胶封起来了，来访者还剪了六片便宜的白色小纸头贴在封口处，形状不一，避免他人拆阅。显然他对人类的劣根性预先设了防。好极了，巡官说，好极了，而且不俗气。他看似随意地摸摸信封，可是摸不出来里面是什么。他眯起眼睛问安静地坐着的客人，里面是什么？你不能指望。彩虹胡子好像在微笑，因为他嘴角的胡子忽然朝上一扭。巡官，我喜欢你这种锲而不舍的态度，喜欢得不得了。这证实了我听到的关于你的传闻。你知道，你的名声非常好，你谨慎的态度。没错，可里面有什么？萨姆没好气地追问。那个男人，如果是个男人的话，萨姆心里忽然掠过一丝荒谬的怀疑，往前挪了挪身子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他粗着嗓子说，巡官，如果我告诉你，你手里的信封隐藏着一条涉及一个秘密的线索，这个秘密非常重大，非常要紧，我不敢把全部的真相告诉世界上的任何人。萨姆巡官眨了眨眼睛， 他早该知道的，这位奇特客人的那把胡子、那副眼镜、层层包裹的衣服、古怪的行为。天哪，这明明就是从疯人院逃出来的疯子。线索、秘密、世界上的任何人，这家伙真是个疯子。 慢慢来，他说。老兄，没必要那么兴奋。 他急忙去摸藏在腋下枪袋里的小型自动手枪，这疯子可能携带有武器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彩虹胡子发出洪亮的笑声，把萨姆吓了一跳。 你以为我疯了，巡官？这也不能怪你。我想我的话听起来是有些可笑，但是我向你保证。奇怪嘶哑的声音变得清晰平稳，我对你说的都是实话，没有夸大的成分。军官，你不需要掏枪，我不会咬你的。 萨姆抽出伸进外套的手，涨红了脸瞪着客人。 客人得意地接着说，这样好多了，真的。现在请你听清楚，因为我没有时间，你把事情搞清楚是非常重要的。我重复一次，信封里装着一条线索，巡官，这个线索涉及一个天大的秘密。我再加一句， 他的语气很严肃， 一个价值百万的秘密。 如果不是你疯了， 萨姆不悦地说， 那就是我疯了。你要我相信你的疯话，你就得多告诉我一些情况。价值百万的秘密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在这个扁扁的信封里， 确凿无疑，政治秘密，博士， 油矿，勒索，情书，宝藏，珠宝，得了吧，老兄，说清楚点，蒙在鼓里的话，我是不会理这种事的。 可我不能告诉你。 彩虹胡子回答时，声音里有一丝不耐烦。 别傻了，巡官，我以名誉担保，信封里的东西与邪恶无关，这个秘密相当合法，和你刚才所说的凡俗之事毫无瓜葛，比与它相关的事有趣多了，也有价值多了。 记住，信封里装的不是秘密本身，我再把话说清楚，信封里装的是解答秘密的线索。 萨姆怒声说， 你快把我给搞疯了，为什么要神秘兮兮的呢？为什么要我保管这该死的东西呢？ 有一个很好的理由。 彩虹胡子抿着嘴唇， 我在循线追踪，就是信封里的线索的源头，就是我提到的秘密。你知道，我还没找到，可是这条线索非常重要，真的非常重要。我相信一定可以成功。 好，如果我出事了， 巡官，我要你打开这个信封。 啊？ 巡官应了一声。 如果我出事了，当你打开信封，你就会看到我的小线索，它可以引导你绕个大圈子找到 我， 或者说是我的下场。 请你理解，我不是要找人替我报仇。如果我出事了，我对报仇这种事没有兴趣，我只想保留原来的秘密。我说的够清楚了吧？见鬼！彩虹胡子叹了口气，哎，信封里的线索只是一条线索罢了，其他的什么也不是，线索本身也透露不出什么，但这正是我想要的。这么不完全的特质可以使我避免受到……亲爱的许官，我无意冒犯你，你的好奇心或者任何拿到信封的人的好奇心的侵害。如果你在我发出要求之前打开信封，我保证信封里的东西对你没有任何意义。 啊，得了吧！ 巡官叫着站起来，脸涨成紫红色。你存心要耍我？你以为你拿着小孩子的把戏在吓唬谁啊？去你的！我不能浪费。巡官的桌上有东西在拼命地响，客人不为所动。巡官压制住一触即发的恼火，抓起内线电话的话筒，一个女性的声音朝他的耳朵连珠炮地嚷起来。他心不甘情不愿地听了一会儿，把话筒放回去，坐了下来。说吧，他用不快的声音说，继续说，把东西给我，我会咬紧，我会连钩子、吊线、吊锤都吞下去。还有什么？天哪，天哪！彩虹胡子语带关切。巡官，真的，我无意，就是这些了。什么都不说，对不对？巡官阴郁地说：“如果我要上钩，我就会好好的干。”一定还有别的事情，这事很疯狂，不过最疯狂的还是你的话。来人摸摸不同凡响的胡子，喃喃说道，我越来越喜欢你了。没错，不止这些事情，你一定得答应不打开这个信封，除非…… 除非什么？ 莱克舔舔嘴唇，今天是5月6日，两个星期后，也就是20日，我会给你打电话。我相信我那天会给你打电话的。然后在6月20日、7月20日，每个月的20日，一直到我找到他为止，我都会给你打电话。我这样按日子给你打电话，你就知道我还活着。我没有遇上意外的危险。他沙哑的声音忽然变得愉悦起来。这种情况如果是一直存在，你只要替我把信封放在你的保险箱里，一直等到我回来为止。若是事与愿违，我在20日午夜之前没有打电话给你，你就知道我可能根本无法打电话了。然后只有这个时候你才能打开信封，看看里面的东西。你就看着办吧，我相信你的判断不会出错。萨姆坐在那儿，黑着脸撅着嘴，不甘心到了极点，大鼻子颇具嘲讽意味地抽动了一下，表情显得固执又难以好奇心。老兄，你可真是费尽心机要保护你的这个秘密。有人在背后追查，对吗？你觉得有人会在你之前或者之后把你踢出局抢走他，对吗？ 不，不！ 彩虹胡子叫起来，你误会了。据我所知，没有人在追查这个秘密，可是总是有可能有人想知道，而我不清楚他们的目的或者身份，我只是事先防范那种 不太可能的情形，它几乎不可能发生，所以我不会告诉你我的名字或任何事情，因为如果没什么事发生，我想不会出什么事。我不想让其他人拥有一条清楚的线索去探寻我的秘密。我相信这样说够坦白了，巡官。老天哪，巡官嘟囔着说，这还不过分吗？老兄，听清楚了。他一拳挥在桌子上，起先我以为你是疯子，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想。不过听好了，如果你立刻给我滚出这个地方，我会好过些。滚出去！彩虹胡子一脸的疑惑显露无疑。这时电话又响了起来，萨姆跳了起来，满脸羞红，好像小男孩偷苹果被逮了个正着，把拳头塞进了口袋。好了好了，他对着话筒支支吾吾，然后放下电话大声说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火气比较大，我想我不习惯你这种。他又难过的嘟囔起来，案子，我不过是个普通的侦探，无法习惯当一个信奉的奶妈。没错，我连对人客气一点都要发疯。你二十日打来电话的时候，我怎么知道那就是你呢？ 下集当中，留着彩色胡子的神秘客人突然留给萨姆巡官一个神秘的事物，而且付出了高额的费用，这让萨姆巡官感觉到百思不得其解。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，保管一封特别的信，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，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。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，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，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，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，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沙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。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·奎因为您带来哲瑞·雷恩的最后一案，演播陈光，敬请收听。 我是评书演员陈连元，有故事的人生，有故事的你，听听别人的流光岁月，讲述你的多彩回忆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金朝装饰799巧饰装，零增项六不限，高品质互联网整装。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，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。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，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。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，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，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。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，千年沧桑，游遍了浩瀚星河，宇宙无疆。我知道